开始啊，来面对这个咳嗽篇。这个咳嗽篇呢，它一开始的这些条文啊，其实是《金匮要略》这本书里面没有的啊，就比较是从《黄帝内经》里面抄下来的。那我觉得它桂林古本里面既然写了，那我们也就来看一下啊，不，这个不会说很难理解的。它就是说第一条呢，它是说这个。人的五脏六腑啊，这个气啊都可以通到肺，所以呢虽然咳嗽是一个邪气上逆，但是呢为什么肺部会邪气上逆呢？却可能有很多的原因。那这边呢他就讲说，如果是源自于这个肺脏的咳嗽呢，它的脉基本上的脉是短而涩啊。那他第三条讲说，如果是心脏造成的咳嗽呢，脉是大而散啊，然后如果是肝脏造成的咳嗽呢，脉是弦而涩，脾脏造成的咳嗽是软而涩，那肾脏的咳嗽是沉而软啊。那这个我们的讲义这个地方呢，这个就有把这个肺心肝脾肾这五种咳嗽的这个基本的脉象，这些都有写啊，直的这一行。那其实我们哪一个脏有问题，那我们的气血为了要帮助这个脏好起来，通常都会比较往那个脏去嘛。那既然往那个脏去，你的脉象就会呈现出那个脏的调性。那我们的五脏的调性跟我们的这个四季的脉象其实是同一个状态的啊，就像我们说春天的时候我们的脉会比较偏咸啊，这是个脉换季，这个事情是人人都有的啊，所以同学啊自己常常要把自己的脉认得出来，自己的脉的一年四季的变化才好，不然的话像从前有一次啊，我帮个人夏天把过一次脉，然后呢又过了两个月三个月再帮他把脉，就觉得是这个人怎么身体一下子虚那么多，那其实它不是虚那么多，是因为脉在换季。这个像是我们冬天的时候呢，气血的流动也比较少，那脉管也比较缩的比较窄。那如果那到了春天的话，开始有比较多的气血开始流过了，那我们的脉管呢，还没有完全跟得上这个比较量变得比较大的气血的这个扩张的这个速度，所以基本上那个脉就会拔起来，春天的脉就会拔起来比较弦，像琴弦一样，就是它还细，可是因为里面的气血已经比较多了，正在撑胀这个脉管，所以它细可是绷得比较紧啊，就是弦脉。那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气血的流量当然最大啦，那脉管也会扩展到最宽啦，所以夏天的脉就会比较宏大。那这个春天的脉，其实春气是通着人的肝脏啊，那就是中医基础课有讲过，这个五行的这个调性跟五脏的这个关系是很密切的。那这个，所以呢，这个弦脉就是一个肝脉的基本的调子。那红脉呢，啊，夏天通着心脏，所以心脏的脉呢是比较宏大的。那我们一般如果是用这个寸关尺左右手这个六步来把脉的话，通常就会把到说我们的肺脉比较浮啦，心脉比较红啦，然后肝脉比较弦啦，就是基本上各自会有它的一个调性。那夏天过完的是长夏季，其实长夏季啊，也不能说是夏天到秋天之间了，长夏季严格讲起来是这个每一个季节的交替，那这个交替的这个脉象一定是特别没有特征的。那没有特征的脉象呢，就像我们五行里面的土啊，对不对？泥土的话，它可能是有一些矿物，有一些碎的木头，有一些湿气，有一些什么，就是它等于是金木水火四种气啊，有一些温度是火，这样子混在一起的。所以季节的交界的地方的脉象呢是属土啊，所以就是没什么特征的脉，就拔起来好像就顿顿的啊，所以就脾脏的脉就是这个样子。那到了秋天的话，我们的气血开始下降了，可是我们的脉管呢却还没有立刻缩起来，所以你会把到这个脉虽然是浮在上面，可是底下按起来空空的，所以就是浮脉，对不对？所以秋天的脉跟肺脏的脉都是浮脉。那冬天呢气血也收起来了，脉管也缩起来，就沉在底下，所以沉在底下的脉就是肾脏的脉，也就是冬天的脉啊。那这样子一个最基本的状态，所以如果我们身上呢哪一个脏有病，那我们的能量到那个脏比较多，想要去帮忙它的时候，那我们的脉象就会呈现出那个脏的调性啊。所以 这里它就会如果病比较在肺的话就会短而涩，这个短而涩其实跟我们说肺脉浮啊是并不冲突的，因为当你的脉管里面的这个气血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啊，你会觉得三步都连在一起，那如果气血流量变少了，你拔起来就会觉得它好像跳动只在一个点，它不会有那种撑成一整条的感觉，所以称之为短啊。相反的就是宏大的脉，像阳明脉，我们说阳明脉长，这个长其实也就是宏大的意思。那当然这个四季跟五脏的脉啊，跟我们那个《伤寒论》的这个六经病的脉啊是不完全一样的啊，就是伤寒脉浮那个跟秋天或者肺脏没有什么关系啊，伤寒就是邪气在表，所以就脉就浮上来。那我们现在是在教杂病，杂病的话就比较是五脏的内伤的状态啊，所以跟伤寒的脉法有一点不一样。那你说如果是肺脏有病，这个脉会短而涩，基本上其实是大概我们现在的脉法是习惯这个寸关尺来诊断这个上焦、中焦、下焦。可是如果照张仲景的这个古代的脉法，就是如果你肺脏有病的话，其实你不管哪里的脉都会比较偏有这个短而涩的调子。那如果这个病呢，再加上它有受邪气的攻击呢，那邪气它就是如果是受风邪的话就有点像感冒啊，脉是比较浮的。如果受寒邪的话呢，受了寒邪你的这个气血都会凝聚起来啊，所以会比较紧。如果是受了热邪的话，它会跳得比较快，所以是硕脉。如果是燥邪跟湿邪呢，就是急脉跟濡脉啊，濡脉也可以念作软脉。那这个如果你的身体里面是太干的话啊，同这个我们不管一分钟跳动几下，如果是你的身体里面水分不够太干燥的话，你的脉的跳法会有点这样子啪啪啪啪，所以你会觉得它燥。那如果你的身体的水太多太湿的话，你的脉的跳法会这样子，就是好像有一种阻抗感，所以你会觉得它啪啪啪，那就比较干，然后这样子软绵绵的，这样子就是比较湿啊。所以就是然后呢，那他这边说如果是肺脏受风邪就是短紧而涩啊，那当然这个就是其实就是 A 加 B， 所以我看这表格我就是把就是基本上短涩嘛，如果受了风邪的话啊，就是哎哦不是浮而涩，我这边是写错了啊，短紧而涩短紧而涩是寒邪，对不起我讲错了。那这个就是差不多一个排列组合。那我这边有几个字呢是涂了灰底啊，就是不刚好等于 A 加 B 的，我就涂个灰底。但是这涂了灰底也没有什么啊，它只是加到一起的时候有一些脉象会不太明显，所以就会混成一个差不多中间值的脉象，所以这不难理解的啊。所以那其实我们一般在治疗咳嗽的时候，当然能够考虑到它是来自五脏里面的哪一脏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一般在临床上面我们知道咳嗽可以有这样子啊，这个25种脉象知道也就好了。那等到你医的好像医不好了，我们再开始找它是哪一种就行了。因为可能对各位同学啊，初学者的话，我想我也很能够明白，有的时候我在班上问同学说啊，你的脉有没有浮啊，就有很多同学都一脸茫然，对不对？现在很多人是连浮脉都懒得学的，是不是？那这样子的话，这么多复杂的变化谁受得了啊，对不对？马上就要自暴自弃啊，开始要采取这种退班的活动了。那这个其实啊，这个脉法是这样子，看大家想不想把它练到很精熟了，就是长把多把就会比较熟练嘛，对不对？那如果只是自己在家吃药啊，学学中医的话，感冒的时候能够把得到浮脉也就不错了，对不对？那差不多这个要求我也不觉得过分，尤其是对于现在的同学，我不会觉得有什么对各位的脉法有感到失望的，说真的我不会。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学伤寒论是一个很实际的这个学门啊。怎么讲呢？就是我自己就常常觉得我没有什么兴趣让我的脉法急速的进步，因为我希望的是我知道怎么医这个病我再来学这个脉法，也就是我知道这个病我用 我有什么方子可以开，可以怎么救，那我再学会能够认得出这个病的脉法，就是我知道治疗法，我再来学观察法。如果我根本不知道该开什么药，我脉法把它再精又有什么用，变乌鸦嘴一个，五脏六腑的毛病都讲出来然后都不会医，对不对？那也没意思啊。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大概都是方剂上面比较擅长了之后，我就会多学一点脉法。比如说学了什么半夏泻心汤啊，那我就会跟人家打听，就会跟有在临床的医生打听说，哎，半夏泻心汤是什么脉啊，那对方会教我一下这样子。就是我通常都是先会用那个药，然后才开始去找这个药相关的辨证点。那如果这个药方有效的药方都没有的话，我觉得知道那么多对我来讲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啦。所以我会觉得我的这个把脉的能力是比较是跟着我开药的疗愈能力这样一起走的。所以我个人并就是说，你要我把一个什么紧短而涩的脉，我觉得你硬要我把我也把得出来啦。可是我平常并没有留意到这么细节的东西，那当然这是一个我个人的状态了。但如果同学呢真的是很知道，很想要上进啊，想要脉法很快到达惊天地泣鬼神的境界啊，就是就算是不会医病也可以当算命先生，那也是一条生财之道。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请同学这个稍微自己进修啦。那脉法怎么进修啊？很容易，要短期进步非常容易哦。一年之中有办法可以让你把脉如神，那并不是什么，并不是一般那种什么江湖秘传，说什么给你一撮头发，你要一捏就知道有几根哦，不是这样子。而是我们现在呢有更好的修炼把脉的场所，就是台大医院啦，荣总啦，啊，就是你就在那边那个候诊室，对不对？每一科每一科的候诊室，你去坐在那边跟那些等候的病人聊天，因为等看病很无聊，大家都会很爱跟你聊，你也不会变成一个不受欢迎人物。你就说我现在在学把脉，请问你愿不愿意把你的手伸出来让我了解一下，然后因为我是初学者，所以我也搞不清你这什么病，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有什么病，然后对方就会告诉你说，哦，我已经洗肾三年了，就知道说，哦，洗肾三年是这个脉。那如果你把了十个已经在洗肾的人，你一定认得洗肾是什么脉，对不对？人家是会报那个西医的指数给你，我说什么肝指数现在是多少多少多少，讲个奇怪的英文字。如果你在那边玩了每两个礼拜去玩一次，我想一年之后你的脉法会伟大到可以用把脉来报指数，就是一个非常可能的。因为西医院的好处就是他已经帮你把病人分类好了，然后同类的脉就在那边，然后你就可以一个一个去认识，然后你只要表现出你是初学者，他就会很乐意的把他一生的疾病都告诉你，然后你就说，哦，原来脑子里面有长瘤是这种脉哦，这样子。所以渐渐你就会知道，所以如果你要短期之内增进脉法的话呢，就一个月逛两次西医院啊，去做这种敦亲睦邻的活动就可以了。那当然去之前请吃大量的桂枝加附子汤啊，免得传气上升啊，后患无穷。那就是，所以脉法就大概这样子，知道一下就好了。那它这个，那这个脉法的部分呢，是桂林古本它这个独有的啊。那后面的这个症状的部分呢，就是抄自于《黄帝内经素问》的这个《咳论篇》。那《咳论篇》呢，它讲到这个主症呢，其实同学，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脉法哦不够精湛的话，那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先抓一下《黄帝内经》说的主症啊，然后呢抓到主症，知道大概在哪一脏了，你再去细细的分一分这个脏是受什么邪啊，就是大框架先找出来，然后再来细部的分类，这样子学习起来不会很痛苦，那也不会说什么都不会很没成就感啊。他就说如果肺脏的咳，他说是喘息有因，甚则唾血啊，就是如果你的咳嗽呢是咳的时候会呼吸的时候好像会有摩擦声的，然后呢更严重的是痰会带血丝的，那你这样就蛮可以确定你的咳嗽的病根可能是在肺啊。那他说心脏的咳嗽，他说心痛啊，喉中介介如梗，就你在咳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有一根什么东西插到你的喉管这个地方，那更严重是喉咙肿啊，喉咙烂掉。不过喉咙肿喉咙烂掉这个只是心脏的咳嗽的一种副症，比较是心火旺啊，所以烧上来上面就发炎。但是其实喉咙肿的话，我觉得六经辨证还容易一点啊，五脏辨证的话比较搞不清状态。那至于说 肝脏的咳嗽呢，他就说那是很单纯啊，因为人的这个两胁的部位呢是属于肝嘛，那就是咳嗽的时候呢，这个胁下会痛，那这样通常是来自于肝。那更严重的就不可以转身啊，转身的时候会连这个腋下的地方都会觉得有点闷啊。那这个如果是双边的这个胁肋部位都觉得有痛的话，我们一般会把它归类到肝脏。可是同学，如果你的胁肋痛啊是单边的话，就要分了。因为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个气血的看法啊，会觉得这个人的气血是左升右降，就是左边的身体血分的这个气血是比较是上升的，那右边的身体气分的气血是下降的。所以如果是单边胁肋痛的话，左边的胁肋痛我们会说是肝胆之气不舒畅，那右边的胁肋痛我们会说是脾肺之气不能下降。所以治法跟开药是不一样的，临床有效的方式不一样的。所以分左右的时候，如果你是单边痛的话就要稍微细分一下，那双边痛通常都归给肝就好了。像他这个脾脏咳嗽，他就是咳的时候是右肋下痛，隐背啊，就是说右边肋骨下面，那可能大概是我们这个章门穴这一带嘛啊。但咳的时候它会有一点扯到，连这个背都好像有一点痛啊。那更严重的话就不可以动，动了就会咳得更严重。那这同学都知道一下啊。我觉得《黄帝内经》这本书，我不敢说它不是一本伟大的书，但是《黄帝内经》这本书呢，我觉得他对于临床的辩证点的处理啊，没有像张仲景处理的那么精确。就张仲景的辩证点，那一个两个就可以很容易让人抓到那个病在哪里。那《黄帝内经》的话，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他大概讲个大概啊，例外的状况说不定还是有的。那肾脏咳嗽的话呢，他就是壮则肩背相迎而痛。当一个人肾脏不好的时候，就整个背部的太阳经都不会好啊。那这样子的话，他背部一定是比较僵硬的。所以从肩膀到背部，你在咳的时候会有一种不轻松的僵硬感。所以这大概是会有的啊。那他说更严重就是咳出很多的这个类似口水的东西。那这我们也就是知道一下就可以了。那然后呢，他就说如果五脏的咳嗽一直不好的话，就会流到六腑去。那这个流到六腑去的话，比如说肺跟大肠相表里啊，如果肺脏的咳嗽呢传到大肠去了，它就会咳的时候会大便失禁啊。那如果是心脏的咳嗽传到小肠去的话呢，它就会咳的时候呢就咳一下你就会放一声屁啊。他说气与咳俱失啊，就是失气就是屎气啊，就是古时候这个很多书这种湿啊跟屎啊跟这个屎啊就是相通的啊，所以这是放屁的意思。那肝脏咳的话呢，它就是会传到胆啊，那传到胆之后咳的时候就可能会呕这个胆汁出来啊，当然这不是绝对，就是大概这个调性会有这样的变化。那脾脏会传到肺，那传到胃啊，那传到胃的话呢，它就会咳的时候会想吐啊，那更严重的是呕出这个蛔虫啊。那我们现在的人呢，因为可能卫生习惯台湾这边还好啦，所以大概我们也吐不出什么虫了啊。那这是一个古时候的临床嘛。那肾脏咳的话，咳得久了啊，就会流到膀胱。那膀胱咳除了肾脏咳有的症状之外呢，它比较可能的是你咳嗽的时候会容易尿失禁。那同学啊，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感冒引起的咳嗽不姑且不论啊，感冒的咳嗽什么小青龙汤麻杏甘石汤那是另外一个领域的。现在我们是在讲杂病，杂病就是不是感冒，只是这个人一直在咳嗽。其实我想我们生活在台湾啊，好像杂病咳嗽好像比较常见的是肾脏咳吧，对不对？就是家庭主妇说咳到会尿失禁的，就是咳的时候那个尿忍不住会漏一点出来，这样子还是比较常有，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们的五脏的受伤是比较多的，人口是伤在肾这边。那其次的话，伤在肝的可能性也比较多，对不对？就咳的时候会咳到说肋骨会痛， 这样子也有听说，对不对？或者自己就有，对不对？所以大概我们本岛的状况来讲的话，我觉得牵涉到肾脏跟肝脏的咳嗽是比较常见的了啊、哦。那至于说怎么医啊，同学这个方剂啊学的久了之后，大概自己就会以后就会自己知道怎么调理了。那如果是目前为止不知道怎么调理的话呢，我想肾脏咳嗽我觉得比较有效的方子就是真武汤加生脉散啦、哦、那就生脉散补一补肺嘛、哦、那真武汤补一补肾，基本上慢慢就会改善啊，就是几天之内会比较轻松。那其他的话，那五脏该怎么治啊，都不在这个篇章里面啊，所以就到时候我们遇到了再说。那这个地方呢，就是《黄帝内经》啊，跟这个《桂林古本》的内容啊，很雷同的部分。然后还有一条说，咳得很久的话呢，就会移到三焦府啊。那三焦府的症状就比较不一定，不过呢，他说通常是咳的时候会觉得肚子胀，不想吃饭啊。那这个不想吃饭其实也是三焦，如果在六经辨证的话，三焦有病就是少阳病啊。那少阳病的确就会不想吃饭，这个症状会出来的。那么那至于说咳嗽的虚实，我们上礼拜已经讲过了，说如果咳嗽你是躺下来咳得更厉害的，那代表你的肺里面有很多的痰塞住，对不对？所以这是比较实的咳嗽，虽然是邪实啊。那如果你的咳嗽是讲话啊，会越讲话就觉得一讲话多讲话就觉得喘不过气来，那代表是你的肺太虚了，没有力气啊，所以是肺虚的咳嗽。所以用这样的方法分一个虚实。那么在我们讲义上面啊，这个我说的这个《黄帝内经咳论》的条文，它后面有多讲一句话，他就是说咳嗽要怎么医啊，这皇帝这样问。那这个教皇帝医术的这个岐伯呀，他就说如果是脏病的话就治他的疏，腑病的话就治他的和，那如果咳嗽这个人也有浮肿的话就治他的筋啊、哦，这边就牵涉到这个针灸的这个五俞穴的问题了。那我想既然讲到这地方啊、哦，咳嗽也关系到五脏嘛，那五脏的补泻啊，我们这个有些药方也还没有学到。那我想在针灸的领域，虽然可能有些同学早就会了，我还是稍微带一下，就是把这个五俞穴的这个井形舒筋和稍微说一下，我会觉得可能还不错啊，就是顺便这样处理一下这个议题。那针灸里面的这个五俞穴啊，就是在我们的手脚，这个手呢不超过手肘，脚不超过膝盖的这个比较末梢的这一段啊，可以把这里面可以挑出一些穴道，那分成五种穴道。那这五种穴道呢称之为五俞穴啊。那这五俞穴呢，最靠末梢的那个叫做井穴，然后呢是行穴，然后是腧穴，然后是筋穴，然后是合穴。那井行腧筋合啊，这五个种类的穴道要讲的话呢，我们最好先从十二经络的运行开始讲起，然后再讲回五俞穴。那十二经络的运行呢，我们来看一下讲义第二页下面，我这边有一个正经十二脉的这个循行的时间啊。那这个的话可能有些同学都很不陌生了。那我们说运行在经络里面的气是营卫之气中的营气，对不对？那营气呢在经络里面运行呢，它是有一个好像火车时刻表的东西啊。那一般我们针灸的书呢，它就会说一开始的时候啊，是从这个比如说清晨三点到五点呢，它是运行在手太阴肺经的。那手太阴肺经就从云门穴开始啊，然后走走走走走，然后花两个小时走到手的大拇指的少商穴。然后呢走完少商穴之后呢，它就会跳到手的食指的这个商阳穴去走 手阳明大肠经这样走回来，那就每一条经走两个钟头，然后一天刚好十二个时辰走十二条经，这是营气的运行啊。那这个手太阴肺经在大拇指间，对不对？手阳明大肠经在食指间，那这个气怎么样从大拇指间走到食指间啊？一般的那个很多的针灸书啊，都画说从这个少商这个地方，它就画一条虚线，这样子绕下来，然后再绕上去。其实这个虚线是让人觉得有点可疑的，这好像是想当然而的画法。就是其实啊，现在就算是一般科学西方医学也都已经承认这个经络是灵魂的器官了，不是肉体上的东西。那既然还有灵魂上的器官，其实比较高的可能性它是从外面这样过去的，就是有一条灵魂的线这样接过去的。说一定要画这个里面还再经过一次合谷，那很奇怪啊，就是好像有点不太对头。所以可能在末梢的地方它是在人体之外这样子转的。那这个营气的运行呢，它有一些通则啊。那我们如果拜托助教站起来举手，双手举高啊。 背 对， 哈，背对，我比较漏。 那神经病，就是比如说啊，我们说这个手太阴肺经是一条阴的脉，对不对？阴阳的阴啊。那手太阴肺经这样子上去，对不对？然后足阳明大肠经这样下来。然后下来之后呢，又接到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下来，然后再接到足阳明胃经，然后足阳明胃经再下去脚，对不对？叫脚的第二个指头立对，然后呢，接下来这个胃经呢，它会接到这个脚的大拇指的隐白穴，然后呢，足太阴脾经再这样上来，然后上来之后呢，再走手少阴心经啊，然后到手指头的少冲。同学有没有看到？可以，谢谢。同学有没有看到一个规律？就是如果你把手伸往天空的话，就是手这样放下来是没有意义，因为人体的基本设定啊，在古时候的导引学里面是认为手是接天的，脚是接地的，所以呢，所有阴经的营气都是从脚往上面走，有没有发现？然后所有的阳经的营气都是从上面，哎，不对，我是走想反掉了。阴经是手太阴肺经是从下往上，对不对？然后呢，所有阳经的气是从上面往下面走的，对不对？那六阴脉都是属于脏的脉，对不对？因为脏属阴，腑属阳，是不是？所以，因为那为什么五脏有六条脉？因为心包跟心核算一个啊，就是心包跟心，一个算灵魂的心脏，一个算肉体的心脏啊。灵魂的心脏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会想事情，有感觉，有感情，这个东西啊，这是灵魂的心脏。那肉体的心脏在跳动那个的，我们就算心包经啊，这样大概这样子。这不是一个，因为有很多论点跟这都不一样。不过我个人比较认为说，心经跟心包经，一个是肉体的心脏，一个是灵魂的心脏啊。那这个地方就可以让同学看到一件事，就是所谓的五脏的升降的这个学问。怎么讲呢？就像升降学在经方里面，在经方的世界其实有一定的意义在的。像有一个民国初年的人叫做彭子义，他写一本书，前阵子还蛮有名的，叫做《元运动的古中医学》。他就是用升降学来解释经方，就是他会说肝脏的气要升，胆气要降，脾气要升，胃气要降。那这个基本上这样的，然后他就认为说这个方子里面什么药是让什么气上升，什么药是让什么气下降。而这个其实这个升降五脏跟六腑的这个升降，其实就跟这个十二正经络的升降是一样的啊。所以就同学就知道一下。那这个这样子走的这个经络中的营气啊，十二正经络中的营气呢，那我们就会说这也可以形成一种诊断学，对不对？比如说你看这个美国尼海夏院长的网站，他就会写说啊，如果有一个人呢半夜这个三点钟忽然醒过来，对不对？那就很可能代表是半夜三点到五点这个气啊运行在这个肺经的时间啊， 他那个气受到阻碍了，所以这个人身体感到不舒服，所以呢他就会特别容易惊醒啊，所以他可能病就在肺，就是这是一个可以拿来诊断的东西。那或者说是我们在台湾呢、啊，我们台湾是这个肾脏病之国嘛，对不对？那肾经的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啊？是下午五点到七点，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台湾很容易遇到，大家就觉得就有人会觉得说，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下午到五点七点，五点到七点之间特别累，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那段时间特别没力气啊、哦，那就是可能他的肾经比较弱一点。那当然这种事情，这个十二正经络的这个十二正经的这个营气的走法，其实有时候会跟吃药也有关系。比如说如果你是要吃补肾药的话，那可能就是下午五点到七点之间吃会特别有效啊，就是用药的时候也会有一点关系。那我现在呢跟同学讲到这个十二正经络的营气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营气照这样一个顺序来循行啊，可是呢形成这个我们要教的这个五俞穴的气呢，却是营气之外的另外一种气。就是我们的人的身体啊，好像手腕